俄罗斯塔斯社、中国新华社、日本共同通讯社、美国之音广播电台、印度联合新闻社6月29号第一时间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消息。